在和几个朋友一起去鱼窝村体验生活过程中啊，见识了泛滥成灾的人情网，获取第一手资料后，创作出了讽刺随礼风的新作品《送礼的故事》。下边呢，我们就先来欣赏一段电影《笑破情网》的片段，赵岩扮演舒怀，郑健扮演舒怀的搭档谢林，李增瑞扮演村民丁老三。 老三，你发什么疯啊？哎，我好不容易搞了点贷款，全让这死老婆子她，哎， 我怎么了？我怎么了？ 哼，她全给文山富随了份子了。他倒好，他花我的钱跟花公家的钱一样。 你要不愿意呀、啊？好好好好，你等着。 哎，你干嘛去？ 你不愿意，我就给你要回来呀。 哎哎，你回来，你站住！ 又怎么了？ 哎呀，我的姑奶奶，给出去的钱还有脸往回要 啊？你真是瘦驴拉硬屎！ 呵你们这儿的人情网可真厉害呀、 啊！老叔啊，别怪我妇道人家没有见识。你一个外来客，一出手就是500块钱呢。嗯，这叫我们这本乡本土的，不多少送点，怎么见人呢？哼，嘴上倒说得好听。 哎，啊，这个猴精他把我也给网进去了啊！我找他去。 哎，慢，别急。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笑破情网》的片段。由于影片反映的是相声演员深入生活，因此呢，影片中出现了不少相声作品。据导演胡舒恶回忆，《笑破情网》中共涉及6段相声，不过这些优秀的相声作品都是巧妙地融入在整个剧情当中的。拿相声逐步升级来说吧，就是舒怀和谢林乘船去鱼窝村的路上即兴为乘客们表演的。电影里的逐步升级是浓缩版的，下边我们还是一起来听听赵岩的恩师马季和搭档唐杰忠给我们说上一段完整的逐步升级。 您多大岁数结的婚？ 我20就结婚了。 好，你够早班的啊。 过去太早了一点。 结婚之前你也乱爱过吧？哎， 我怎么乱爱呀？ 啊 我们那叫恋爱 啊。对，练。结婚之前练过多少日子？ 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什么叫练过多少日子 啊？ 谈恋爱不要练，到时候就自然会了。 哎，不能那么说。 嗯， 现在我们有一些小年轻人不大会谈恋爱， 那你说应该怎么谈呢？ 正确的谈恋爱 啊， 你先得考虑对方条件怎么样。 哦，都什么条件？ 对方品德上怎么样？ 对， 有没有个远大的理想？ 哎， 啊，在四化当中准备做出什么贡献？ 嗯， 啊，他的脾气跟你合得来合不来？ 嗯，这样就全面了， 是吧？ 嗯， 条件考虑好了 啊， 两人可以进入恋爱阶段， 这就开始谈了。 这个恋爱呢，实际上就是加深了解， 哎， 彼此进一步增进感情这样一个过程， 还要进一步互相考察。 哎，那没定下来呢。 哦， 所以谈恋爱的时候注意一点风度。 怎么谈恋爱还讲风度呢？ 要风度啊。 嗯， 你得落落大方，热情而严肃。 是啊。 哎， 哦， 你像50年代那个青年男女谈恋爱 啊， 那都不错。 那什么风度都是 一般的，不愿意老是出来外头跑去。 哦， 两人谈谈，谈谈思想，谈谈工作。 对， 啊， 嗯， 有时候感情好了也出去溜一溜， 这也可以嘛， 是吧？俩人拉着手， 拉拉手也未尝不可。 就是 啊， 拉手不全拉着， 那拉什么呀？ 拉一个手指头。 那为什么拉一个手指头呢？ 瞧见人赶紧撒手啊。 不好意思的， 是不是啊？ 哦， 这样就挺好。 这是50年代， 哎， 60年代什么样子？ 60年代就有所发展了。 怎么发展的呢？ 他不拉手了， 干嘛呀？ 跨胳膊。 为什么要跨着胳膊呢？ 大概是怕人多给挤散了。 没听说过，挺大人怎么能散了呢？ 表示亲热， 哦， 是吧？一般都跨胳膊， 跨胳膊， 哎，也挺好。 哦， 啊，女同志都是往口袋里一放， 嗯， 男同志自然而然的蹭爬过来 了。有点意思啊， 是不是 啊？ 女同志都是这样 啊，放口袋里， 显得自然。 嗯，哦，对， 要不怎么女同志那服装样子千变万化，那俩口袋没给取消呢？ 那怎么回事呢？ 这位将来跨着方便。 跨胳膊。 哎，反正这么说吧， 嗯， 一般都是男同志跨女同志。 这什么原因呢？ 因为男同志比较个儿高。 哦， 女同志个儿矮， 嗯， 高的跨矮的，她自然， 对， 是吧？ 那矮的跨高的不行， 难看呢。 怎么？ 她得这么跨着？ 对对对， 是不是 这样自然？ 哎， 七十年代什么样？ 到七十年代发展的就不太像话了。 怎么？ 不跨胳膊不拉手？ 那又干什么呀？ 搂着女同志这腰这儿。 干嘛搂着这腰啊？ 大概这女同志有腰肌劳损。 不像话 的，你说这玩意儿多难看呢？ 就是就是， 是吧？ 八十年代什么样？ 八十年代刚进入头一年， 嗯， 又发展了。 怎么了？ 搂脖子上了。 好家伙，这玩意儿逐步升级呀、啊！这个， 你说这玩意儿难看不难看？ 是难看， 累得很啊也！ 就是，哎，九十年代什么样？ 就照这个发展趋势 啊， 到九十年代，女的非骑男的脖子上不可。 骑脖子上， 哎，到那时候对女同志要求条件就高了。 什么条件呢？ 起码你弹跳力得好啊。 怎么呢？ 不然你穿不上去啊。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季、唐杰忠表演的《逐步升级》。其实，在影片中还有不少有趣的相声元素。冯巩扮演的作家小马哄孩子的一段就非常有代表性。下边我们就一起来听听。 摇啊摇，宝宝快睡觉。 嘿，多听话的孩子。 不够。 摇啊摇，摇啊摇，宝宝快睡觉。 我这是电门。 摇啊摇，摇啊摇，宝宝快睡觉。 哦，不哭，金刚的呀，静悄悄，海浪把战舰轻轻的摇。军长爷，静悄悄，你这个孩子不睡觉，又是哭又是闹，急得爸爸直发烧，直。嘿，哎，咱们听听这个，哎，不哭不闹呢，哎，咱们听音乐，哎，哎呵，跳上芭蕾了，嘿嘿，哎，还懂艺术呢。你还骄傲了。哦，不哭不哭。哎，你要干嘛呀？要吃奶啊？爸爸没有啊？你妈一会儿才回来呢。这样吧，爸爸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啊？哎，讲故事。那是在上甘岭的一次战斗中，志愿军叔叔已经三天没吃奶了，没喝水了。他们硬是用那坚强的意志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坚持一会儿，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你怎么还哭呢？不哭了啊。哦，不哭。哦，不哭了。不，你再哭，你再哭，爸爸跟你一块哭了。哎呦，不哭。哎呦，姑奶奶，你回来了。 你在干嘛呢？ 干嘛呢？我们俩这二重唱呢。 一个大活人连个孩子都哄不住。 他要吃奶，我有什么办法？ 不是给你准备了奶瓶吗？ 哎呦，我怎么把他给忘了。 好乖乖。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切不见；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真老汉今年又；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宇宙； 盛世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大人，您说的是三分斗七分捧吗？您说的就是传说中的三分斗七分捧吗？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幻，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 今天我们和您聊的就是1987年众多相声演员主演的电影《笑破情网》背后的故事。纵观这部影片，称得起是反映当时现实生活、讽刺不良风气的一部力作，给人们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影片最后赵岩扮演的舒怀和郑健扮演的谢林合说的那段相声《送礼》，他们把体验生活的所得都融入到作品当中，把那些热衷随礼人的丑态刻画得淋漓尽致。下边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赵岩、郑健表演的这段《送礼》。 我们也没准备什么礼物，我们几个就送上个段子吧。 好， 啊， 再好也没有了。老寿星，咱们又要缩回十年了。 说的是啊。嗨，听相声，听相声，快听相声吧，听相声。 今天我给您表演一段。 哟，您好啊。 哎， 你怎么来了？ 我们家搬这儿来了。你们家那么好，干嘛还要搬呢？ 不搬不行哦。 发水了。 发水干嘛呀？ 地震了。 对了，你们家才地震呢。 那总得有点什么原因吧。 有灾了。 有灾？ 哎， 什么灾？ 人情灾。 人情灾？不明白。 我们村啊，一共700多户人家，两大姓，一大家子姓宋啊，一大家子姓李，明白吗？ 宋李村啊。 哎，我们宋李村啊，这李姓的特别多 啊， 甭管谁家婚丧嫁娶啊，那全村都得送礼， 都得送礼 啊。当然了，特别是这两年大家生活提高了，哎，这送礼的价码也做了适当的调整。 怎么调整呢？ 你像过去结婚不就送个什么脸盆、暖壶、枕套、床单什么的， 哎，有实用价值。 现在不行了。 嗯， 什么脸盆一送几大摞，暖壶一送100多，枕巾床单不计其数。 开旅馆合适的。 是啊，后来一想这样不行啊，哎，一律改成现金支付了。 那叫随礼钱 啊。对，娶媳妇送100，聘姑娘送150，生小孩送50，坐满月送100，坐寿送300。 300？ 嘿嘿， 这可够寿的 啊。就为借这寿字才吉利嘛。 对了，你那吉利，我钱全没了。那要死了人怎么办呢？ 不分男女，一律250。 250啊， 嘿嘿， 这要一个月赶上3家5家的，这日子还过不过？ 我们宋里村老太太说的好啊， 啊， 这叫活钱儿， 活钱儿。 今儿你结婚，我出了钱了 啊， 等明儿我结婚，我再把它捞回来。 这老太太还想结婚呢？ 啊，她不是，她反正那个啊，等过满月我也得捞回来。 我看这送礼之风不宜提倡。 可不是吗？那天我正在家写东西呢，梆梆梆，外边有人敲门。 谁来了？ 邻居二婶啊。 哦， 哟，舒怀呀。 啊， 你正在家呢， 搞创作呢。 这可太巧了，要不然我还得让你媳妇儿拍电报把你拍回来。 拍回来 啊？把你带把你捉那个，把你弄回来。 有什么事您就快说吧。 这不，我闺女她婆家兄弟媳妇的小姨子 啊， 要结婚了。 这叫什么亲戚啊？ 这可是咱全村大喜事儿。 大喜事儿。 嗯，这闺女啊还是属羊的。 哦， 怎么那么巧，找个对象啊， 啊， 是属猴的。 那又怎么了？ 怎么了？猴气羊盖新房，小日子过得喜洋洋，他喜洋洋。 哪天办事呢？ 办事那天日子你可得记住喽。 嗯， 8月18那天还正好是星期八。 哎，哪有星期八呀？ 啊，就是礼拜天再过一天。 你说星期一不就完了吗？ 哎，双日子吉利。 嗯，他还迷信呢。 咱宋里村的规矩啊，到时候你可得想着去 啊。 哎，你要是不去呀，啊，你可别说二婶，我可不答应你。 嗯， 去的时候就甭买什么了。 哎， 像什么脸盆、暖壶、枕巾、床单什么的 就算了， 你拿200块钱不就得了？ 更厉害 啊， 结婚100。 多。 哎，对，结婚不是送一百吗？啊，你这多收了一百。 那没关系，等那二姑娘结婚，你就甭交了。 看来啊，8月18星期八，你还非得送礼不可。 这是我们送礼村的规矩啊。啊，得了，我先写东西吧。梆梆梆， 怎么，二婶又回来了？ 开门一看，换人了。 又什么事儿啊？ 嘿呦，他哥，哎，您在家呢？ 在家，在家。 我给您道喜了。 又什么喜啊？ 我媳妇儿，您弟妹啊，要生孩子了。哦，这些日子我进顾那头了，也少看您了。 别客气， 啊，这不，接生婆可说了啊，黄历上写的清清楚楚，这月可全是好日子。啊，这不，我跟我媳妇儿商量好了，让她使点劲儿，加点油，无论如何，在这月也得生下来。 没听说过。 这不，我请大哥来了，咱们是不管您弟妹生不生啊，我是8月18办事儿， 对，星期八， 咱哥俩这关系，我要不请您呢，那归我失礼，您要是不去，要是冲了喜，要是我老婆生个小丫头片子，你得陪我， 没法陪，你打算怎么办呢？ 咱也不想闹大了，咱大小是个村干部。那哪能铺张浪费啊？ 这话对， 啊，当然了，咱也不能破坏村里的规矩，对吧？ 倒霉就倒霉这句话上了，你打算怎么办？ 您呢，拿个300-500意思意思就得了。 300-500叫意思意思？哎，生孩子不是50块吗？ 是啊，啊，那等下回孩子办60寿辰，您就甭给了。 他想得到长远。 薛老师真行，就得伺候他们。 梆梆梆， 坏了，又来人了。 好吗，进来这位跪下就哭啊，哥要了我的命啊。 行，起来。你有什么事儿啊？ 我给二婶磕头了。 这位连男女都分不出来了。 反正不分男女，都是250。 我把这茬给忘了，那得说明白了呀。 我爹呀，我爹。 行了行了，我明白了，你打算怎么办吧？ 花多少钱办多少事儿，对吧？ 这脸变得还真快啊。 咱也不想大操大办，花那么多钱也是浪费，不是？ 你打算哪天办呢？ 8月18星期八。 对，双日子吉利。 哎， 不准备多花钱。 哎，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咱就想请这么个64杠， 64个， 前边再请这么个洋乐队， 洋乐， 后边再找12个和尚， 再找，你再请24个老道， 全村都找遍了，连假的才凑了8个， 你要和尚老道干嘛呀？ 那叫超度亡魂， 超度亡魂， 哎， 干嘛还要洋乐队啊？ 你想到现在了，哪家死了人不得请个洋乐队 啊？ 那就为造造悲痛的气氛。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呀， 好吗？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不采那白不采呀。 怎么吹这曲子？ 只要热闹就行，你管他呢。 文斌，怎么说这段子呀？嗨，只要热闹就行呗。哎，热闹， 热闹就行啊。 对， 你到时候亲戚朋友备不住，送点纸钱什么的。 送纸钱干嘛呀？ 啊，那当然了，你不能让我爸爸兜里一个钱没有就走啊。哼，你万一半道上渴了，想喝杯可乐不也得花钱吗？ 还想喝可乐呢。 嘿，当然了，至于什么金童玉女、纸车纸马，那咱就不要了， 那属于封建迷信， 咱哪能搞那一套啊。 就是啊， 不过我爸爸生前想的东西 啊， 一定得办到。 什么东西？ 就是那个空调机， 空调， 洗衣机， 洗， 日历牌的彩色电视机。 别唱了， 不唱不行啊！ 啊， 拿了人家赞助费了， 挖空心思要钱。 日历牌的彩色， 没完了是吧？ 你这人糊涂啊！ 啊， 老爷子生前就喜欢热闹，一个人在那边他闷得慌，不弄台彩电行吗？ 那能看吗？ 看不看那就由他了，反正咱尽了孝心了。昨天呢，我去看了一下，别的什么都糊出来了，就是这彩电它糊不出来。 那有个样子不就行了吗？ 哎呦， 你还不知道老爷子那脾气不是原装的他还不要呢。 他还想要原装的 那可不是。 哎呀，不过现在这原装的他不好买呀， 干脆我把你那抱走得了。 对，你先放下吧。嗯， 帮帮帮， 怎么还帮帮帮啊？ 可不又来人了？ 又谁来了？ 他来了， 他来了 啊！ 他是谁呀、啊？ 你嫂子？ 哎呦，他也要结婚收份子呀？ 没听说过。 那么，他干嘛来了？ 下命令来了。 下什么命令？ 原来说让我给岳母送的礼呀、啊，取消了。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赵岩、郑健在电影《笑破情网》中表演的相声《送礼》。可以说1987年这部《笑破情网》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影片的编剧之一、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就曾表示，之所以大家敢于去尝试，完全是出自对相声艺术的一份挚爱之情和勇于开拓的精神。好，聊到这儿呢，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一起来欣赏梁静茹演唱的《勇气》。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